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好，老孙去。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在演艺界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演而优则唱，说的是有很多演员演戏出了名儿，就纷纷开始录唱片多期发展。同样的道理，导而优则演，有些导演导戏导多了，也不免想要过一把戏瘾，他们的名字其实早已经家喻户晓，从幕后转战幕前绝不是为了出名，那是为了什么呢？各位好，欢迎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呢，我们要沿途来一次休闲之旅，说一说四位特爱演戏的大导演。今天首先要说到的这位爱演戏的大导演，就是电影《梅兰芳》的导演陈凯歌。当年一部《霸王别姬》把陈凯歌的事业推向了巅峰，他在导演界所获得的美誉自然不能小觑。但是您知道吗，陈导其实还是一位酷爱演戏的演员。在他自己执导的影片《荆轲刺秦王》当中，陈凯歌饰演了秦始皇的重父吕不韦。这段说的是韩王派使者来向秦国求和的一个片段，陈凯歌饰演的吕不韦充分显示出了他在表演当中的那份霸气。 那好吧，你传我的话给韩王，灭韩并不难，可没有六国不成天下，四海之内皆兄弟，但秦是兄长。秦国以仁义敬赦天下，可如果弟兄们不安分，就不能怪秦国不客气。韩使 在， 你可以回去了。 是，韩国君臣永不忘相国救命的大德。 刚刚听到的就是陈凯歌在《荆轲刺秦王》当中的表演。2002年，在陈凯歌自己执导的影片《和你在一起》当中，他又出场扮演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叫于教授。影片当中这位于教授啊，是位培养出了世界顶级小提琴大师的音乐老师，和剧中王志文扮演的少年宫的小提琴老师，在人物的个性外表上都有着风格鲜明的对照。下面呢，再来听一下陈凯歌在《和你在一起》当中的表演。这段说的是于教授为他的一个学生的商演造势，但是他本身并不乐于参与这样的商业演出，于是演出结束后在洗手间和他的学生有了下面的这样一段对话。 这是你今年第多少次商业演出啊？是，观众鼓掌，热烈鼓掌。那不是因为你的音乐，是因为你的名声。我也成了你的演员，帮着你一块儿作秀。你大了，我也不能像小时候那样骂你，也不能一脚把你踹出去。下一站是哪儿啊？ 我是看到了你成功背后的危机。你要是想永远成功的话，啊，不说了，说的太多了。我们走吧，别让记者等着。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陈凯歌在《和你在一起》当中的表演。这部电影其中有一场戏令人大开眼界，说的是刘佩琦和陈红想方设法把于教授请到家中听小丑人公小春拉琴。小春拉完琴，于教授一掀门帘出来，当时经过韩国造型设计师造型过的陈凯歌身着黑色短风衣，短而有品味的发型，身形高大，态度从容，风范一点都不输给那些大牌明星。除了电影之外，陈凯歌还在前几年轰动一时的电视剧由郭宝昌执导的《大宅门》当中友情客串，跑了一把龙套，饰演了一个府衙官差。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个片段，说的是陈凯歌扮演的这位差官带人来查封孙万田的店铺孙记胶庄，而这场官司的原告白景琦跑来看热闹。 今有黑漆陇胶庄东家白景琦状告孙记陇胶庄掌柜孙万田，唆使该号伙计石元祥入室行窃，盗走秘方，图谋暴利。石元祥已供认不讳，着令即日起查封孙记陇胶庄，孙万田不得擅自离开济南府，随传随到，当堂候审，聚宝结案以前不得开业。 干什么？ 干什么？ 干什么呢呀？ 不干什么，看看呀。 这儿有什么可看的呀？出去。 那我买胶呀、啊、我这。 你没看这儿查封呢？出去。 查封？哎呦，这么好的买卖，这查哪门子封啊？这是啊？ 这是你应该问的吗？把他轰出去。 大人，老孙头冤枉啊，他 冤枉 啊？ 你怎么知道啊？ 我一直就吃他们胶啊，他们那胶就是好。 好什么呀？偷人家的秘方做的。 啥？他偷谁秘方了？ 黑漆胶庄东家白琦呀。 哦，您说白景琦那小子呀？嘿，您甭提那小子啊，那小子忒不地道了，您甭理他，是不是老孙头？ 嘿，你是干什么的呀？啊，出去。 刚刚听到的就是陈凯歌在电视剧《大宅门》当中的表演了。其实但凡是导演都要先会演戏，不然的话怎么能在现场指导演员呢？导演的进修课程当中最基本要学习的也是表演艺术。相比较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四位大导演呢，陈凯歌算是演戏演的算少的，但是却是演戏比较早的。刚刚说到1987年他就参与了《末代皇帝》的拍摄，只不过是演出了一个小小的角色。也许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关于陈凯歌演戏的故事，他们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听一首歌曲吧，《霸王别姬》的主题曲，由张国荣演唱的《当爱已成往事》。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纵然寂寞无趣，爱与恨都还在心里。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对自己无能为力，因为我仍有梦，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别留恋岁月中我无意的柔情万种，不意 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为何你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人生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有痛，将往事留在风中。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也留恋岁月中我无意的热情万种。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为何你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人生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有痛，将往事留在风中。为何你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人生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有痛，将往事留在风中。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娱乐大篷车现在正在行驶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继续为您讲述大导演爱演戏。刚刚讲述的是陈凯歌导演演戏的故事啊，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导演呢，更是家喻户晓，他就是2008年第29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总导演张艺谋。张导的成名作是1987年的电影《红高粱》，这部影片以浓烈的色彩、豪放的风格赢得了一致好评，融叙事与抒情、写实与写意于一炉，发挥了电影语言的独特魅力。而在同一年，张艺谋的身影出现在吴天明执导的电影《老井》中，张导在《老井》当中扮演的是一个不太爱讲话的农民形象，经常是保持沉默，一言不发，多数的表演都通过表情和肢体语言来完成。他的表演很质朴也很准确，同年获得了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成为了我国第一位国际 A 级电影节的影帝。1988年他获得了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男主角奖，第十一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相比较在《老井》当中的内向，张艺谋在自己执导的影片《有话好好说》当中的表演就显得很外向了，让观众看到了他幽默的一面。 就书就报就杂志就海就衣裳就电器嘞，就书就报就杂志， 嗨， 就海就衣， 嗨，嗨，过来， 哎，又费电。 过来吧， 大师， 抽根烟。 哎，不抽，谢谢。 啊，不抽。 挣多少钱一天？哎，这不一定，这看咋算。 这么着，你今儿什么都甭干，拿着，替我喊个人。 哦，都喊个人。 对， 哎，我可不会骂人。 谁让你骂人了？喊个人出来，一块钱十声。 一块钱。哎呀，那我得喊五百声。 你是钱嫌钱多还是汗不是多？ 钱不多，汗的太多了。物北是物北。 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啊？把人喊出来你就走人？ 哦，汗服了就算。 对， 那行， 明白吗？ 明白。嗯，那凯四， 你这喊谁你就开始啊？这人叫安红。哦， 安红。哎，在二子楼，你 就转圈喊。大声点。 哦，那还不知道阿哥楼啊。 安红。 得是他不来了。得是他。 那就继续。 哎，人出来了就算了。 你得把人喊到这儿了才算出来。 要喊到这儿。 继续。 行。 再加一句。安红，我想你。我想你。 哎，我喊这有困难。 我想又不是你想，你有什么困难啊？ 那个试一下。 安红，我想你。安红， 哎呀，这有点不好意思。 你这么着，拿着，赶紧喊。 好，过不去了。 安红，我想你。 狂喊。 安红，我想你。安红。我想你，安红，我想你，安红。 找什么骂呀？ 滚蛋！ 他叫我喊， 滚蛋！谁啊？ 刚刚听到的是张艺谋在《有话好好说》当中的精彩表演。这段表演啊，直到今天还被奉为经典。那句“安红，我想你”，相信没有人不知道吧？而在这之前，张艺谋还和巩俐合作出演了电影《古今大战秦俑情》。另外，张艺谋同陈凯歌一样，也在《大宅门》当中客串了一把，饰演了太监总管李莲英。下面呢，我们来听一个片段，这段说的是李莲英找到白家世交沈树人医生去给慈禧太后看病。 这几天老佛爷就一直劲得不好，懒得动，浑身没劲儿。 那随行的太医呢？ 老的都没来，这来的这几位呢，老佛爷都看不上。 哎呀，这个事儿我可是…… 你就别客气了，我都打听了，这陕西省啊，你是最有名的大夫了。本来已经去北京请白家老号的二爷，可这么乱，谁知道请得来请不来呢？ 你就过去吧。李总管， 啊， 我不能去。 这是为什么呀？ 给老佛爷看病，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嗨，你还不至于。 哎呀，刚才你说去请白家二爷，您就是找到了他也不会来。您忘了白家大爷是怎么死的了？ 对，都20年了。 李总管，您心里最清楚啊，白家大爷死的冤枉。 嘿，你说这话可是要掉脑袋。 反正也是个调，您要是为难回去无法复命，请您现在就取我项上的人头。 哎，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的老祖宗？ 假如我把老佛爷的病看好了 啊， 请您想法子给白家大爷平反冤狱。 哎，白家的事儿碍你什么事儿了？ 白家与我们沈家三代世交， 八代也不行，这事儿不好办，你知道吗？ 哦，那好，好，既然如此，我就无法从命了。 哎，你跟谁说话呢？我这一路上就没人敢跟我这么说过话。 李总管，今儿这事儿可是您求着我。我现在也求着您，咱们能不能够相互照应一下？ 哎，这要是不照应，你就真不去啊！ 您说对了。 嘿，碰上这么个人，那这么着吧，我跟老佛爷那儿先吹吹风，这成与不成啊，看你的运气。 好，李总管，一言为定。 走吧， 走着。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张艺谋在电视剧《大宅门》当中的表演了。在《大宅门》这部电视剧当中，其中有一场戏是大太监李莲英和慈禧太后的对手戏，张艺谋对人物拿捏得很准确，把这个趋炎附势的太监总管演绎的是惟妙惟肖。 白家的人在西安，你知道吗？ 奴才不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不是叫你派人去找过他们吗？ 派去京城的人就一直没回来。 嗯，这不是耽误事儿吗？ 奴才正是怕耽误事儿，才在西安遍请名医，找到了沈大夫。 白家到底犯了什么罪啊？ 误下甘草，贫主子归天了。 我听说白家是冤枉的，不是叫你查过吗？ 这事儿老佛爷您没叫奴才？ 嗯， 是是是，当时要离开京城，乱哄哄的，奴才没顾得上去查。 你可知罪？ 奴才知罪，奴才立马去查。 还查什么呀？冤枉就是冤枉，也别委屈了人家。起来吧。 谢老佛爷，老佛爷明察秋毫，宽厚仁慈，白家确实冤枉。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张艺谋在电视剧《大宅门》当中扮演的大太监李莲英。虽然在这么多影视剧当中都有着出色的表演，但是张艺谋却说每次当演员都不是他的本意，不管是本意也好，不是本意也罢，他在荧幕上的形象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只是比起他在导演方面的成就，这些荧幕形象好像就被淹没其中了。不管怎么样，导出好的作品和演出好的作品，对于我们观众来说都是一种福气了。好了，下面来欣赏一首歌曲，张艺谋执导的影片《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主题曲，周杰伦演唱《菊花台》。歌曲过后我们稍事休息，娱乐大篷车马上回来，诸位稍后见。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绝望，雨轻轻弹朱红色的窗，我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梦在远方化成一缕香，随风飘散你的模样。花散满地上，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我心事静静躺，北风乱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徒留我孤单在无眠深霜。 边成双。举我灿烂的山，你的笑容已泛黄，花容人断肠，我心事静静藏，北风乱徒留我孤单在湖面成双。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嗯，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好，老孙去。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 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诸位好，欢迎继续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节目当中为您讲述的是大导演爱演戏的故事。刚才说到了陈凯歌、张艺谋这两位大导，要是他们的电影客串当中跑龙套还是属于偶然现象的话，那么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两位可是绝对爱演戏的大导演，贺岁片当中经常能见到他们的身影。这第一位，冯小刚。首先我们来听一段冯小刚早期的客串表演，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当中的一段演出。 这是人间指南编辑部吗？ 哎，你找谁啊？ 胆儿大责任心强的，听我说个事儿咬咬牙能扛得住的，这种人有吗？ 你们这儿什么人都有。那位李编辑胆儿大，听什么骇人听闻的事儿都不含糊，您找他说吧。 哎，那得，我就跟他说。 过来坐吧。 什么事儿？我是说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坏事儿，我敢说您就从来没听说过比我这还坏的事儿。 是吗？是哪又政变了，还是谁又给谁吞并了？ 您小看我了，就为地球上这点俗事，我犯不上跑那么远的路跟您磨牙来。再说了，国内外的事我一点也不比你们知道的多，就真知道也不爱跟你们瞎传，您听新华社就行了。 对，您说的在理儿。可是您跟我说这坏事儿，既不是国外的也不是国内的，话里话外又透着地球上的事儿俗，我就不明白了，您是不是想跟我说月球上的事儿？ 贴边儿，你还别说，有门儿。再往远了想想。 对不起您了，最远我就想到月亮。其实知道月亮都多余，我们是人间指南，地球以外的事儿我们不操心。 合着您连太阳都忘了？不应该，太不应该了，这也啊，你们文人是木的，真费劲，还得跟您补补天文课，要不然我说了也等于白说。 那您一定言简意明，最远说的太阳就打住，别再往远说了，我这手头还有活呢。 哎，成，我也就是泛泛的说，真说深了我也不懂。这么跟您说得了，这太阳比地球大，您知道吧？ 知道。 可是这满天的小星星哪个比太阳大，这您就不知道了吧？ 就因为他们离咱们忒远了，他看着不丁点的小，其实他们也不算最远的，还有那些看不见的。 哎，我说咱不是说好了吗，最远说的太阳。 成这么说得了，这星星啊一般它不老在一地方待着，一般是乱飞，撞谁算谁，只要撞上了谁都没个好。咱地球就是在这种枪林弹雨的星空里钻了多少亿年，够不易。 您直说得了，到底有什么坏事啊，我听明白多少算多少，行不行？ 成，简单的说啊， SOS。 哎，你学过几天英语，他这急赤白咧的喊什么呢？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SOS 那是全世界通用的求救信号。亏你们还是编辑部的。 你这不是会说中国话吗？这屋里坐的又不是三方四国的代表，全是清一色华人，听汉语比什么都明白。再说了啊，遇险了你最好找公安局去，他们救人比我们在行。刚才说什么来着？ 公安局 说有这么 一，你就是把联合国军搬来也救不了这个险。 嘿，我说你这掺什么乱，我这有人命关天的要紧事儿，你知道吗？ 你的事儿有我事儿大，我说出来吓死你，你知道我怎么？ 你知道你耽误的是谁的时间吗？ 我一句话让你们全傻。 我也一句话，我先说。 我先说。 行了行了，你们这干什么呢？ 不许胡来，这是编辑部。 我跟你说， 地球要完蛋了。 刚刚听到的这段就是冯小刚早期在编辑部的故事当中客串演出的这段场景。其实冯小刚当时还是这部电视剧的编剧之一，但是那个时候的冯导名气远不如今天，所以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太注意到他。时隔这么久再看这部戏的时候才会感慨，哦，原来里边还有冯导啊。其实冯小刚在做导演之前一直做的是编剧工作，后来才改行做的导演。他所指导的影片无论票房还是口碑都是好评如潮。做了导演的冯小刚自然免不了还是想过一把演戏的瘾，谁知道一发不可收拾，越演越多。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当中，您还记得他演的是谁吗？那位倒霉的中学教师胡老师。下面呢，来听一听他的这段精彩表演。这片段您肯定还记得，上着上着课，胡老师突然发现自己的帽子里被人放进了煤球，紧接着有人飞檐走壁破窗而逃。面对班上这群调皮捣蛋的学生，这位胡老师气的是暴跳如雷。 咱们讲讲这个中俄尼布楚条约啊。中，清政府；俄，沙俄政府啊。尼布楚，河北尼布楚，北加尔湖以东的地区啊。这是谁干的？谁干的？这是什么意思？谁？ 不如我，不如我，你让我手干净的。 都把手伸出来。 姓胡啊？ 你说。 算了，不说。 你说。不要怕。 我说那个，他可能怕那帽子再被风吹走。我说动静是好的。 我问的你是谁？ 哦，那我可不知道。 坐下。 老师，你 千万别生气啊。那个课咱们不上。我跟你说，我得查清楚，我要查清楚。 鞋给我捡出来。 你是不是上厕所也要老师给你擦屁股啊？给你鞋我给你穿上得了。 那倒不用，你就给我扔了就行了。 滚，你们这些害群之马，不学无术。江师傅，江师傅，哪位同学啊，赶紧去把咱们工宣队的江师傅给请到教室这儿来。 嘿，姓吴的，你别给脸不要脸，其实那么点事你都不给我办，行，你怎么着？ 笑啊，我等什么啊？你还能把我怎么样？你不要来这套恐吓讹诈 吗？行行，你等着。好，我还不要了。 你回来，你回来。难道你会叫人打我吗？你扎我的车胎，你暗害我不成吗？啊！我没人稀罕你这只破鞋。 刚刚这段怎么样？就是冯小刚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当中的精彩演出。说起冯小刚客串戏份最多的影片，当属在他自己执导的《甲方乙方》当中的。在《甲方乙方》当中，冯小刚扮演的是好梦一日游的领导人物钱康。 在这部影片中，冯导可是过足了戏啊。下面呢，来欣赏一下冯小刚在甲方乙方当中的表演。 我是觉得吧，咱们这个业务呢是越来越火了， 是， 咱们这个顾客呢也是越来越多了， 是。 说心里话啊，咱们这个钱可是越挣越少了。 那是，你一激动就白送，接十活五个大酬宾， 就是 你 老人。哎，老钱，让人老钱把话说完。哎，老钱，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吃完这顿饭，咱就散伙。 我绝对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吧，就是咱们能不能够把咱们那个 工资降低点。 我可以一分钱都不要。 我也可以不要啊，管饭就行。群众是多需要咱们呢，同志们。 那咱俩出去拉赞助去，炸那帮搞房地产的去。 哎，那不是这样，咱干脆把它办成一慈善机构得了。 对，慈善机构， 慈善机构， 干。 哎呀，我真是觉得，咱们是要是一伙只爱真理不爱钱的人呢，那难能可贵。那说谁呢？那是 说咱们 呢。 国家凭什么非重点保护那大熊猫啊？我觉得咱们几个也是那种国家重点保护的那个那 一级国宝， 还是濒临绝种的。 对， 干！哎呀，干！ 甲方乙方这部影片一下子让人们记住了冯小刚，记住了他那典型的冯氏幽默。这部电影的票房在当时可谓创造了一大奇迹，也开创了贺岁片的先河。然而冯小刚的客串情节并没有到此终结，而是愈战愈勇。除了在自己的影片当中客串，冯小刚还喜欢到好友执导的影片当中客串。2001年，他就在黄建新导演的影片《谁说我不在乎》当中饰演了一做假证的。 你长得怎么这么面熟啊？ 像谁啊？ 像葛优。 不对， 葛优给他接过去。 哎，我知道了，那长得像那不见不散没完没了那导演。 全都这么说，有的时候走大街上还有人找我签名呢。 那你签了吗？ 签啊，咱也过一把这个名人的瘾啊。 你真的能做结婚证？ 你小瞧我，结婚证来让你们两人开开眼。 这么好呀。 看见没有，护照、身份证、毕业证、北大的博士证、联合国的委任状，瞧见没有，乱真。 做结婚证多少钱？ 250。 可我只有200块钱。 200块钱啊，给谁做呀？ 给他爸他妈。 他爸他妈那就是未婚同居呀。 哎，那也不对呀，那得是他们俩来呀，你们俩这…… 你别乱猜行不行？你到底做不做？ 不做。那要是做一回也行，照片。 刚才咱们听到的就是冯小刚在电影《谁说我不在乎》当中的精彩演出。除了这些喜剧电影，冯小刚在演艺事业当中还涉及到了香港电影。2004年，冯小刚在周星驰执导的影片《功夫》当中客串了一个鳄鱼帮的老大。这老大运气可不怎么好，影片一开始就被斧头帮给干掉了。 还有谁？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就因为往地上吐了一口口水，就被你们给抓到这儿来。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你们局长都得给我们鳄鱼帮面子，要不然他就当不了这个局长。你他妈的不认识我？ 对不起，我真不知道他是你的太太。嘿， 你还敢躲？看什么看？没见过这么帅的老大。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各位正在乘坐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为您讲述的是大导演爱演戏的故事。刚刚说完了导演冯小刚，下面要说的这第二位导演跟冯导一样，也是个戏虫子，也喜欢在贺岁片当中客串演出，他就是著名导演英达。首先来听一段英达在电影《甲方乙方》当中的演出吧。 现在怎么样啊？ Come、 报告长官，我那些羊没人管可不成，您还是让我回去放羊吧。 啊，现在还不行，汤姆。等打败了德国鬼子，我把新泽西的牧场送给你。 您说新什么新？ 报告将军，您可以开会了。 纽泽西，汤。 这号我合适。 将军的。 Good morning, 先生们。 Morning. 把那些星星都给我别上。 怎么还站着不动啊？是不是想等我踢你们的屁股啊？啊？本莱德利，你应该知道，给我进阶那是总统提议的。 可是，在国会还没有批准之前， 屁话。在这儿我说了算。 那我提前向您表示祝贺了， 将军。怎么意思？说话。 德国地图实在找不着。只好弄一南京地图，您凑合着部署吧。 什么南京？你的部队现在在哪里啊？ 我的部队现在已经到达了玄武门。 梁军长 哟， 你的部队现在在哪里？ 我的部队已经攻占了夫子庙。 太慢了，你们必须在今天下午5:00以前攻占这个新街口。马朗提的部队现在在哪里啊？ 他们昨天就已经攻占了 小陵卫。 小陵卫现在正在鸡鸣寺一带布防。 姚司令，你的部队在哪里啊？ 我的装甲师还在雨花台，我遭到了党卫军的反攻，我的部队损失惨重，还剩下5辆坦克了，我的参谋长也战死了。 梁军长，从现在开始你接替姚司令指挥。 姚司令，你会受到国葬待遇的，我会照顾好南希和他的三个孩子。 拉出去。 刚刚听到了英达在甲方乙方当中饰演的这巴顿将军，当然这巴顿将军是加了引号的，他不过是好梦一日游的一位客人。英达可以说是导演界的高材生了，他1983年大学毕业，获得了科学理学学士的学位，1987年又在美国的密苏里大学戏剧系获得了导演和表演高级文学硕士的学位。1993年由他执导的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大获成功，从此英达名声大振了。之后他又执导了一系列情景喜剧，同时也没闲着，出演了多部影视作品。您还记得电影《大腕》当中那个装模作样的路易王吗？ 不错，人来了。 怎么回事？你们这么早来了？这不说10点吗？ 来了就见呗。 你怎么？ 我给你介绍介绍。 前面你给我介绍。这国际场合，你给我穿这哪行？你得正式。那什么，那个，你带着他玩儿。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王， 看我这记性， 是乔治还是路易？ 路易。 对。路易王，3W 刀抗姆演出公司总经理。这位是露西小姐，泰勒先生的秘书，她将负责监督葬礼的执行情况。 请允许我代表公司全体同仁 对泰勒先生的不幸表示深切的悼念。 Excuse me, Tyler 还没去世啊。 但已经不省人事了，正全力抢救，其结果很可能是医治无效。 哦，那不管结果如何吧，我们的心情依然十分沉痛。 那你们让，你们让。 It happened so suddenly. We haven't had enough time to discuss it, and there is no comfortable event. 但是我们公司有个特点啊。 But our company has a credo. 那就是打硬仗。 We will fight the tough battle. 打大仗。 We will fight the big battle. 打没有把握，但是还一定要打赢的恶仗。 We will fight. Mr. Wang.没有把握怎么能打赢呢？ 意思就是说没他们干不了的事儿。 我听得懂中文呢。 I'm sorry. My company has a policy that when meeting with a foreign guest, each side only speak their native language. What? 有这必要吗？ Well, I would respect your policy. 就别拖了，胡放屁了啊。 你看这小的跟美国人务实啊你。 哎，行行行行，那说实质的啊。 首先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葬礼举行的地点啊。时间太紧，活做的稍微糙一点啊。咱们凑合看个大概齐的。 哎，怎么出美国国籍？ 他这个不是考虑到泰勒先生是美国公民吗？ 不是太庙吗？泰勒在这里拍过戏。 我解释一下啊，我们采取的呢是排除法。首先殡仪馆肯定不行，太悲呀。 嗯， 这不符合泰勒先生生前的愿望。泰勒先生是一位大导演啊，应该在他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摄影棚。但是那地方空间又太小，限制了葬礼的规模， 而且也看不出来是在中国。 哎，正是出于这个考虑，我们才决定把葬礼放在这个气势如虹的东方圣地太庙 举行。 泰勒虽然是一个美国人，但是他姥姥，这就是那个 the mother of his mother， 是意大利人，因此葬礼将由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的意大利歌剧 Tarantino 作为开场。 除了这些贺岁片，英达还在《围城》《四十不惑》《霸王别姬》《东京审判》等多部风格迥异的影片当中有着不同的演出。在2008年的电影《梅兰芳》中，英达客串了一把梅兰芳的好朋友冯子达。除了今天说的这四位，还有很多的导演酷爱演戏，像赵宝刚早在85年《四世同堂》当中的演出，张纪中在《神雕侠侣》当中的客串，还有香港导演刘镇伟、王晶等等，都很喜欢在电影当中客串出演一把。据说连国际大导演希区柯克也很喜欢在自己的电影当中客串，他说他是故意的，这样做是为了提醒观众这只是一部电影。至于说冯小刚、张艺谋他们为什么喜欢客串吗？我想还是源于对电影的这种无限的热爱吧。好了，娱乐大篷车休闲之旅最后送您一首歌曲，由毛阿敏演唱的《编辑部的故事》的主题曲《投入的爱一次》。本期就到这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投入的笑一次，